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转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清晨6点多，13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升旗仪式；长津湖公映首日票房破2亿，公映当天排片高达54%。昨天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例，其中本土病例10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清晨6点多呢，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东方一缕朝霞，13万名市民和游客齐聚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庆祝祖国72岁华诞。昨天，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的公告。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呢，公告明确了办理2022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时间为今天到12月30号，个人缴费标准则与今年相同。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继续落实75%的限量、实名预约、错峰游览等措施，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之下，举办秋花展、文化展、体验游3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十一假期，中山公园60多种不同颜色和花型的大理花迎来盛花期。北京植物园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万株秋花，以花坛、花镜、花艺、花海的形式汇聚一堂。50多个品种、1000多盆的月季装点在天坛公园勤年殿西北侧沿路。颐和园、香山、中山公园桂花飘香。颐和园精选了64盆姿态、花型、花期最优的精品古桂与游客见面。市属公园中一批新的景区展览和文化休闲空间在国庆假期亮相，其中圆说三文物中的福寿文化与艺术特展以286件文物为载体，在国庆之际带来历史名园的美好祝福。中国园林博物馆新开幕了唯以砖石记园林，馆藏汉代文物展，慈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览。景山、玉渊潭、紫竹院在观德殿、问月楼、有钱山馆、玉和基因展示等这些建筑空间，策划了中轴线申遗、北京风土人情、人文传统等不同主题的展览。同时，颐和园、天坛这些公园也有天坛旗年历、冬奥版防护口罩等新的文化商业空间和文创产品亮相。 昨天国庆档电影大战提前打响，2部国庆档主力电影《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同时开映。最后呢，《长津湖》取得了单日2.06亿元的票房，遥遥领先于《我和我的父辈》的6500万元。中国石油第一座综合能源服务站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金龙站昨天在延庆区开业投运。这一全新站点可以提供加油、加气、加氢、充电和便利店5位一体的一站式服务，也将在冬奥会时为氢燃料电池车提供氢能保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你好，欢迎光临中国石油金融综合能源服务站。 走进金龙综合能源服务站，放眼望去，各功能区纵向分布，石油红和氢气蓝交相辉映，现代感十足。车辆驶入，记者注意到和传统的加油过程不同，在这里车主无需下车，通过物联网，一台台配有智慧大屏的加油设备就可以提供多种无感支付的选择。工作人员介绍说， 我们现在可以使用的 AI 智能给它识别，车辆进站以后会读取车牌，对于我们的签约用户，车牌会自动显示在加油机上方，加油结束后选择车牌，选择订单，直接就可以支付，它最大的就是便捷性。 金龙站位于延庆区延庆镇米家铺村东，占地面积足有1.5万平方米。而除了加注汽油外，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还能提供加氢、加气、充电和生活配套的一站式服务。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延庆团队经理张松波说， 金龙综合能源站呢是今年7月份开始整体的改造，历经的是60天吧，就全面完成了，一共是分为了6个大区域。最南边呢是加氢区，中间呢是加油区，中间呢是整个的用中水的一个洗车区，最北边呢是一个 LNG 的一个加气区，后方呢是一个充电桩式的充电。现在我们站里边呢还准备了咖啡、洗点，真真正正的能让客户进来了以后 有一个一站式的享受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金龙站距离延庆赛区核心区约20公里。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将为赛事服务的212辆氢燃料电池车提供氢能保供服务。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副总经理贾宁说：“ 金龙站的位置呢比较特殊，紧挨延庆赛区。我们的金龙站呢又是国内的加注车型最多、日加氢能力最大的核电站。目前的话，可以对35兆帕和70兆帕两种车型进行加注。日加注的能力呢是1500公斤。在冬奥会期间，金龙站呢是服务延庆赛区的核心能源服务站之一。冬奥期间将直接为冬奥会氢燃料车辆提供能源服务。后奥运时代，那么我们也将以更优的服务来向社会更广大的消费者提供综合能源的加注服务。” 截止到目前，中国石油为保障冬奥，先后在北京、河北等省市建成投运河北张家口太子城加氢站、北京福田加氢站、北京延庆高山滑雪中心俏装加油装置，并打造了多座冬奥主题形象加油站以及冬奥特许商品零售店。 再来关注，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肺炎确诊病例3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云南9例，广东6例，上海5例，北京1例，内蒙古1例，湖南1例，四川1例，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广东4例，湖南1例。本土病例10例都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黑龙江。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美国商务部昨天公布的最新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6.7%，较此前公布的修正数据上调0.1个百分点。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按年率计算增长12%，较此前公布的修正数据上调0.1个百分点。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投资增长了9.2%，较修正数据下调了0.1个百分点。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6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9，道路是基本畅通。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选窗帘就来十里河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云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